这份寂寞。

在风里，在雨里，你的雨伞吹翻过去，我绝对毫无犹豫，为你披上我的外衣。是你让我看透生命之空气，四个字，坚持到底。如果没有你，我的生活会到一片狼藉。坚持到底，我如果没有你，我的生活会到一片狼藉。是你让我翻破爱情的秘籍，四个字，坚持到底，我不管有多苦，我会全心全力坚持到底。

心中思念，尽情缠绕，尽情留恋， 再次快去将这梦置身他心重现。 偷偷幽梦，将心中思念，尽情缠绕，尽情留恋。 舍的眼泪也让你失去爱的感觉。

心头难堪。